金哲，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还记得拥抱的翅膀，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我还记得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北市一名廖姓建筑商人1月3号在台北市关渡平原给埋伏的6名歹徒绑走，押到山上拘禁，逼他签下1亿元的本票才让他离开。廖姓男子脱困之后没有立即报警，几天之后心情比较平复，才向台北市警局本头分局长安派出所报案。警方锁定涉案的3名嫌犯今天自行投案，正由警方厘清案情。警方初步调查，廖姓建商开设的工程公司手能赚几十亿的大案子，目前在台北市民权西路一带密，高等法院去年5月判他4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但是最高法院今年初撤销了原判决，发回高院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上午开庭。马英九庭讯时说，当时检察总长黄世明向他报告这件，司法官说他把必要的讯息简要告诉了10任行政院长江宜桦，听取江宜桦的意见，预先危机处理，因应即将来临的政治冲击，维持社会稳定，作为绝对合法合宪。一审判他无罪，没有判错，最高法院也撤销2审判他有罪的判决，说明2审判决违法。本案告诉人，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告诉法官，10任立法院长王金平只是打电话告诉他，他的案子检方不上诉了，根本没有所谓的官说，马英九却假官说之名行政争之实。庭讯大约2个小时，双方攻防内容大多与前审雷同，审判长最后预知择期再开庭。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一次更一审就是定验审，一旦判决出炉不得再上诉。中选会预告订定全国性公民投票电子联署及查对作业办法，明定电子联署公投案必须使用自然人凭证，不过自然人凭证的普及率不到公投投票权人的1/3，外界质疑中选会借自然人凭证卡公投。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说，建制电子联署系统是依公投法的规定，未来新的身份证也可往这方面进步。国民党立委费鸿泰问，现在健保卡也能申报所得税，未来是不是可以使用健保卡电子联署公投？苏贞昌回答，健保卡没有电子签章的功能，才会选择自然人凭证。费鸿泰追问，健保卡可以报税查掉所得，应该要有其他功能。最后苏贞昌同意1周内研究完成，再向社会大众说明。另外，立法院去年3读通过空污法修正案，10年以上老旧车辆排气如果没有通过检验，最重注销牌照，不少老车车主不满。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立法院指出，这种方法事实上办不到，也顾人怨，现在必须调整方式，降低空污的目标不变，但是老车淘汰不以年限为标准，也将透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协助老车车主换车，包括了贷款、关税，政府正多方面研究，总结就是标准不降低，帮忙多很多，淘汰没有年限。

Happy Happy， 我想说，为什么 Friday 很多人在 Apple 上不 Happy 呢？ 原来是星期六，大家还要上班呢、啊。 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想想未来的你们。 二二八有四天连假了呢。你知道二月份的工作日到底有几天吗？ 我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们这些人。 For real, happy， 下午的两点十分，即将要两点十一分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是2022，二月二十二，来到了 Friday。 太二了， 我真的很二，很饿，我今天一点都不 happy， 因为今天苏小姐的 怎样 菜做的很难吃，真的太难吃了。 哦，你说的是那个二哦。 很饿， 很那个 饿， 那个饿啊， 饿到又愤怒的饿。但是如果你不开心，没关系，加入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让你开心。 太饿了。 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一周大事，本周你有什么大事嘞？ 其实我什么都没做。但你的眼神告诉我，哦哦哦，你准备在我怀里降落，期待我为你完成水蜜桃的梦，忽远忽近，若即若离，我们都彼此拥有自己的森林，该退该进，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你失望的脸刻在我脑海里，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这是一种骄傲的魅力，只要我对你眨眨眼，你就微笑，你会思考我说的每句话，期待一个确定的回答，我想或许会有这么一天，但不在眼前。 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本周一周大事你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吗？你有什么快乐事呢？什么大事呢？还是很不开心的事情呢？有人一周大事竟然是看了那个还愿，然后看很多人在玩还愿。然后我在昨天马克信箱的留言吗、也看到有人说想看， 你们去玩啦， 想看马克开实况玩还愿、哇，我真的不知道这么多人喜欢哎、 习惯这暧昧的游戏，答案若太早公布，你就不会觉得有趣，忽远忽近，若即若离，我们都彼此拥有自己的森林，该退该进，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你失望的脸刻在我脑海里，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这是一种骄傲的魅力，只要我对你眨眨眼，你 就微笑。你会思考我说的每句话，期待一个确定的回答。我想或许会有这么一天，但不在眼前。 圣龙的一周大事呢，是说他一岁半的侄女，从他出生到现在活了一岁半，侄女终于愿意让我抱了，让我体会到舅舅的感觉， 棒棒。 期待一个确定的回答，我想或许会有这么一天，但不在眼。 伟雄的一周大事，我参加街口的随机返现活动， 怎样？100%吗？ 我刷了20000多买手机，结果返现就是返回现金8888。 我的天哪、 爽爽的， 赚超多哎、欸！ 所以那个是随机，是不是？几趴这样？ 对啊，20000返回9000块，我的天哪， 好多、 6折买到手机耶、 欸、！UJ 的一周大事。4个字， 怎样？ 我死会了。 那你这样，你又。 City Fireflies 幼龄的一周大事，他本周把子宫跟子宫肌瘤一起处理完了。 哦， 这个处理完是 摘掉了吗？ 你就是把整个子宫给拿掉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嗯嗯。 志刚说一周大事是我看完了 Kimetsu， 喜欢上了朴敏英，有点空虚的感觉。 我 Kimetsu 居然可以看得完，我觉得很了不起耶。 当初你也是一开始很着迷 Kimetsu 啊。 因为在前面 Kimetsu 实在是太强大太美，可是到后面就是哦，好， 他应该还是很美吧？ 还是很美，可是因为剧情就是太直接，就像你之前说那个什么跟什么跟姐姐吃饭那个 哦， oh, 对啊，就是谈恋爱， 漂亮姐姐请吃饭， 对对，就已经谈恋爱以后你就觉得 哦， oh, 好了， 好，就 我知道 了，就这样嘛，对啊 ，Sky Castle 就不会这样。我的心里那一个梦早已尘封，不能追问，不能触碰，我会掠过。心里的触动，青涩呢喃，却让一切都失控。 同类型的 Leave Me Alone， 文文的一周大事，她老公原本那个车子的分期付款还有二十四期两年呢。 嘿， 昨天一次缴清了。 哇哦，是怎样？突然赚大钱哦！ 发了发了。米 girl 的一周大事，她买了九月的机票要去大阪，发现好像也没有比较便宜。但是本来好像很多比如说热门的时候是不是要及早做计划，因为现在不是要连休了吗？ 没错， 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连休都要去滑雪，我就发现有人滑雪他们是在去年三月就已经定好现在这个时候要去滑雪， 对啊， 就 如果一年前， 对，你那一群人如果很大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好早好早的准备哦。 没错， 我想 Nike 的一周大事是不是我们的球鞋在场上破掉了？ 没错，在场上破掉，而且还让就是可能明年的选秀冠军受伤，脚扭伤了。 这个，你如果是里面的危机处理公关，到底该怎么办啊？ 他目前把这一双鞋子在美国的售价就是全面的打折调降。 是调降， 调降啊，对啊，全面打折，打在84折吧？ 哈， 对啊，不然嘞，你觉得应该要怎样送鞋哦？ 也不是 送鞋太夸张了 吧，也不是送鞋，但八四折听起来很， 你说很普通， 很普通哎、欸，你们的原购应该比这个八四折会更便宜吧？ 你说直接打到原购价哦？ 对啊， 但是你不觉得直接就是鞋子爆掉然后马上打折这件事情你会想要买吗？ 不是，我以为是那一款会比如说下架还是什么的、 而且他还没有，他就是大家比较不敢或是不喜欢穿的那种鲜艳颜色打八四折，其他蓝色的就是比较好卖的打的折数更少 哦。 然感觉自由的飞，闭上双眼，幻想你在身边，不知不觉，寂寞的夜将我包围，你越来越远，看不见。 希望这首歌这个版本可以在你们心里起风，在风起时陪伴你们，这会是歌者最甜美的收获。 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是抚摸的是苦是海是乱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 摆脱舒适圈，勇敢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突破，我们都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为自己勇敢一遍，逆着光，舞清风，起风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飞越国际换日线的乡愁，跟着水鸟过境一零一。心终于在碧波白靠岸，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照顾宝宝健康，益种好菌够吗？ 农泉乡大本山益生菌，专为宝宝设计，首创添加天然果干，无人工香料，全新专利成分大本山葡萄萃取物，加上为婴幼儿特选的复合益生菌。专利三层包埋技术，让孩子每次吃进100亿株好菌， 宝宝的健康多一道防线。 客服专线0800-435-288， 真实的第一选择，浓醇香。 一者三有，有时有量有多文，那良友呢？ 良友帮你订到便宜机票住宿，完善安排商务旅行。 没错，良友旅行帮你二十四小时搜寻有位最低价，提供清晰易懂的机票价格，第一次订机加酒就上手，快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性， 只卡性。 没有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二加定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好利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文慧茹。 只有眼泪才会懂，飞天的光，空中的梦想。 萧敬腾，皮囊，正在时装周的敬腾，他说他买了很多，不能再多了。2:33，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请你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什么大事呢？像现宽的一周大事，昨天他抽中了7的 Open Point 100万点， 天哪， 真的哦， 听起来很多，但因为7的点数， 你不会说我买一包王子面就要500万点吧？ 就是我现在不确定那个点数怎么扣，可是它不是一点一元啦，反正就是不是你想象那么多，它可能是有差不多千倍还是什么之类的， 可恶， 但还是很多啦。 有人 有100万点，有人回馈了8888，赖友却是掉了500块。我的一周大事呢，回味了很久，我又进了电影院去看了《战斗天使艾丽塔》。 如何如何？ 我看到很多以前小时候你要就是这部漫画是距离我非常远的漫画，这是我国中时期在看的吧，所以可能已经20年前了。可是呢，就是《艾丽塔：战斗天使》这个漫画，还是有很多的那个黑白页面，在我脑海中是印象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然后20年后，它又浮现在大荧幕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动哎！我想说，对，就是这个那个无良的天空之城，以为高高在上的人们，透过管子丢垃圾给我们下面那种人。而且小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属于下面那群人，这个思维是从何而来？我真是不明白。我只能捡你们这些人掉下来的垃圾。然后就觉得，因为他第一幕就是出现这个，我就说对对对。然后，那个博士医生，然后在废墟中，就是把那个 艾丽塔找到， 还没有头发艾丽塔举起来说：“对，对，他找到了他，艾丽塔。”但我记得他以前不叫艾丽塔，可是我忘了他叫什么了。然后还有几幕印象深刻，就是因为艾丽塔一开始就是他被救回来之后，还是一个很少女的感觉，然后她慢慢的发现自己的命运，会发现我的宿命，我的使命，我天生就是一个 战斗 的人。然后她就是，就以前漫画嘛，就会那种好像你就有点像海贼王或什么的，你一开始好像有点快打不赢，快打不赢，可是你会一直打赢，一直打赢，然后锻炼的越来越强。然后其中一个桥段也是，他觉醒，然后就是拿那涂那个血在自己的脸颊，涂两条，那一幕也是印象深刻。艾丽塔，战斗吧！ 战斗。 但是呢，我的朋友因为他完全没有看过这部漫画，然后他是听身旁很多人不停的说艾丽塔非常非常好看，已经不是说哦还不错，是非常好看，然后哇什么都很强。所以他虽然没有看过，然后他本来就是一个不怎么常看什么死侍、变形金刚那些他不看的人，然后进去看了。中间因为我们隔得有点远，因为那没什么人在看，然后前面有人挡住，他就坐离我3个位置，到一半 他在哭吗？ 那个吃香蕉，香蕉味超浓， 所以他没什么共鸣，是不是？ 灯一亮，他就转头用死鱼眼看着我， 去。啊，我不是已经先警告过他了？ 他说他要在这边跟你说声对不起。 对啊。您好。本周的一周大事呢，是我之前答应了阿娥姐要帮她口播这个活 动。阿娥姐是？ 阿娥姐就是阿娥姐啊。 那个阿娥姐吗？ 杨月娥小姐。阿娥姐呢，在3月9号星期六的时候呢，在下午的2点半，有位儿癌孩子，就是儿童癌症的孩子，在台北马街医院办一场看见幸福的音乐会。那这是阿娥姐他们自己所主办的，也是免费索票的一场音乐会。索票的地方呢，就在马街医院的福音楼9楼。那这个音乐会呢，会在3月9号星期六的下午2点半。一样在马偕医院的9楼大礼堂所举办，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心跟关怀这个癌症，然后是儿童癌症。 这边呢还有一则新闻，最近有看到，就阿尔姐其实之前大家知道吗，就她的女儿也罹癌了。 最近呢这个很振奋人心的新闻很新耶，2月21，这不是才昨天而已吗？ 真的耶。 对啊，好，那之前呢就是罹患了血癌，那经过了一年多的奋战，他们现在渡过难关了，所以今年呢就阿尔姐特别办了这一个活动，这个音乐会。好的，今年阿尔姐 还做了很，他们一家人一起拍了一部影片，拜年影片，有够认真， 是 有 设计过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你跟阿尔姐这么要好哎、欸， 这是什么时候得到的缘分呢？ 广播金钟吗？ 广播金钟还是之前小燕姐生日会的时候？ 哦， 对，那个时候好像交换的 line。对， 李威的一周大事，我其实有点分不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这星期是我生日，老公在我上班的时候就说：“哎，下班带你去吃饭庆祝哦。”然后回到家之后呢，他就拿了1200给我说：“你去吃你爱吃的东西。” 哦，就是我出钱。不负责任的庆祝法，不负责任的父母，给钱就好。我是又要讲 Sky Castle 了，给钱就好，你给我好好念书。物质方面我有少，我有亏待你吗？可怕。 礼拜2月14号，舒凯的一周大事就是他第二个宝宝出生了。在这边，他想要跟太太说一声：“太太， 辛苦了，恭喜恭喜。” Echo 时不是时髦乐团，回声乐团， 时髦。 哎，如果我们叫时髦乐团，蛮酷的。我们最时髦。 时髦乐坛。 每个星期我第一个小时，欢迎你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来跟大家共享盛举一下。方法呢，就是欢迎你打开飞碟联盟 APP， 在上面来留言咯。 Check it, one, two, three. 시계방을맞춰다보는게말안해도다른사람생긴걸알아요즘넌나아닌다른사람과만나미쳤더라이제는먼저전화도걸지않더라나랑있을때는하루가일초라도넌내앞에서요즘하늘만보더라 I know you're mocking me. 너와나의거리멀어진그리고멀어진난보다못한우리사이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디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디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했을뻔하고사랑에눈물진다더니 Sad, sad, sad, sad, sad, sad, sad tonight 가슴이아파 Oh no, no, no, no, nobody knows 나몰라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and nine수많은밤에새우면나를달래고있어차라리다른사람생겼다고내가싫으면싫다고차라리솔직하게말해줬다면난너를죽도록미워하진않았을텐데 Check it, one, two, three 말을들새겨봐도이리저리둘러대는거짓말이야 Oh baby,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디다라뚜Victoria, 다리디디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했을뻔하고사랑에눈물진다더니 Sad, sad, sad, sad, sad, sad, sad tonight 가슴이아파 Oh no, no, no, no, nobody knows 만몰라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and nine 술래는밤에새우면나를달래고있어한사랑을내게는미숙했던모든것들을그래나억지로라도너를지워야겠지날버린날생각하면그래야겠지 Gone, gone, my love is gone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디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디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이아파하고 CM Blue 孤独的人，你觉得你是一个孤独的人吗？ 我是啊。 你为何孤独呢？ 天性孤僻。 你有天性孤僻吗？你现在又会跟朋友去重训，又有球友会固定打球，回家又要跟太太拍片，然后上班又会遇到阮老师啊，遇到同事啊，你生活很多彩多姿哎、欸 啊。有吗？ 有啊。 被你讲的好像很多彩多姿、欸。 去配音还会配到遇到其他的配音员、录音室的人、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一些工作又有窗口又有公关，你认识全台北市有一半的人都认识哎、欸。 哇！说一句 baby 情话等着你说，我的好你不许你不理我，只要有你就不寂寞，心里有好多如果，爱可别藏着不说，让我也感受爱的存在。 他被誉为最强旋律制造机，他是景安，这是他的创作《爱因斯坦》。 我在理想与现实中相对寻找， 景安首张创作专辑《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第二首推荐曲《爱因斯坦》，现场欣赏景安演唱魅力。Live 巡回场次，请脸书搜寻景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呦，管孙奶哥你好，来来来，阿妈提平板给你算哦。 哎呦妈，你给哪近视的？够给哪买够眼白珠啊？够白这条扣护眼六招。 啊，什么护眼六招？ 不够两岁囡仔卖看荧幕，看电视、看册，保持适当距离，30分钟就好把睭休困3分钟。 哦， 跟我均衡饮食，大家出门活动2-3点钟，每年检查视力只能改哦。 哎呦，安尼咱赶紧带囡仔出门活动顾眼睛。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女儿啊，你开始工作了。今年的红包我就不发咯。 没关系，有台新。金猪年台新信用卡送出百万大红包，单笔刷满1000元就能抽。春节团圆，不论是买年货还是聚餐出游，用力刷台新就有机会赚红包。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计准值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查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是白安， 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绝不接受当我想要飞天空，别遗憾地说抱歉。 2:55，现在先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江美琪，我们都是有歌的人。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等一下有一位要带来他的歌给我们， 我相信他应该是有蛮多故事的人， 待会见。 也许我们改变了，却收获了多彩的歌。我们都是有歌的人，平凡俯仰，相遇分开还有感想，等待捕捉。我们都是有歌的人，轻轻唱着爱过方向的渴望逗留。 40年前，第一班飞机从中正国际机场起飞，这是全亚洲的盛事。桃园机场承载着众人的期待，为台湾起飞而努力。现在年旅客量超过4500万人次，航班突破24万架次，每年已创造超过200亿元产值的它，岁月也毫不留情留下痕迹。40年来，桃园机场风光过，挫折过，更被误解过，但磨练让他更成熟，更毫无畏惧。他不断努力且相信，只要初衷始终不变，无论情况，他始终是旅人最好的陪伴，国家最重要的门户。台湾桃园国际机场40周年生日快乐，用心翱翔每个旅程。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大船入港，人拢转来啊！ 水妹，这摆出棚货都卖出去了， 这摆我高雄大发财了。 好，就听水妹话，紧来买厝。啊，刷来要哪行啊？ 兔子跟着月亮走，啊，买厝当然是跟着乌比走。 买房子上乌比，上乌比乌比，呜呜，奇怪了乌比，上乌比乌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省房屋比价平台乌比。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小客车租赁商业工会今天下午记者会批评俗称 Uber 条款的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第103条之一，强力阻杀小客车租赁业生存空间。要是月底之前没有得到交通部善意回应，一定发动车辆到交通部，或者是走上街头抗争。小客车租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痛批交通部完全没有程序正义，沦为计程车的打手。在官方正式公告之前，已经私下与计程车业者达成协议，但是却把修法主体的小客车租赁业蒙在鼓里，明显偏袒计程车业，不仅强力打压租赁业，更是剥夺消费者租车权益。租车规定一个小时以上根本不合理，现行 80% 以上租车代雇驾驶时间都在一个小时以下。如果真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执行计程车租赁车分类原则，是不是也该修法，限制计程车服务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以上的行程？交通部昨天预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规范与 Uber 合作的租赁业者必须以日租、时租的方式计费，并且以一个小时为起租时数。全联会指出，交通部不顾业者一再陈情抗议，在计程车胁迫下预告修法，他们受够了这种为了袒护计程车完全不顾小客车租赁业合法权益的主管机关。如果交通部不撤回修法，一定再次走上街头，让政府知道台湾汽车运输业不是只有计程车，还有17万辆的租赁小客车。内政部前部长、治学专家李鸿源今天到员林县和县长张立善以及县府局处长谈论县内浊水溪扬尘还有地层下陷的问题。媒体问及高铁区地层下陷，李鸿源说，前瞻计划框那么多钱，高铁安全与轻轨相比谁轻谁重，全民都很清楚。李鸿源提到，过去他在行政院任职的时候，为了高铁安全封了千口水井，他原以为地层下陷已经控制在3-4公分之间，没想到今天听到县府团队的论述，云林县高铁区每年地层下陷还是6.6公分。高铁安全受到威胁不单只是云林县的问题，希望中央能够拿出民国100年时的应对高铁地盘下陷方案，农委会和水利署应该更积极处理这个问题。前瞻计划框了那么多钱，与其着重非优先事项，不如放在影响国民安全的高铁，甚至把它纳入前瞻。他相信这跟轻轨相比孰轻孰重，全民都很清楚。每年2月到四月都是高雄地区荔枝春象的繁殖期，尽管荔枝春象危害严重，但这个时候正好是荔枝和龙眼的开花期，还是蜜蜂采蜜高峰，施用农药不仅可能伤到花穗，也会影响蜜蜂采蜜。高雄市农业局首次推出卵片收购计划，每片卵片以2块钱收购，采卵片防治荔枝春象还能赚外快，农业局鼓励大家加入防治荔枝春象的行列。荔枝春象98年入侵台湾之后，除了龙眼荔枝减产，还会喷出防御性的臭液，如果喷溅到皮肤就会过敏甚至灼伤。农业局除了以释放天敌平复小蜂防治之外，荔枝春象多半产卵在叶片上，每次都产下14颗卵，所以今年第一次启动卵片收购计划，降低孵化率。现在开始到4月22号每片以2块钱收购，预计收购15万片。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8点，成为2142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点，223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51点，涨幅1.86%，28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93点，涨幅2.29%，86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5点，2867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9点，3268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点，10322点，成交金额1163亿。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地区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师父，我家最近气氛不太好。 我算算啊，你们家有脏东西缠上了。 什么？ 夫妻俩是不是每到过年就吵架？ 请师父化解。 是马桶有问题，死角难清，内壁发黄，脏物不去，好运不会来啊。 快换拖桶水龙卷马桶，洁净三大科技，轻松去除脏污。龙卷式洗净，洗贴心抗污釉料，圆弧设计，换上好马桶，去污除秽，好运就到。 首席全能男团泰坦全新 EP Gacha Bag 尬到底，2月22日数位实体全面发行。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2月25号起登场的是谢震廷。 听我说，听我说，我想要告诉你，我还在，还在这，在这里等着你，不要放弃，不要离去。 下周飞碟快红星为你送上天地会。 仰望天际，炽热太阳带着天命走出洞穴，越过明天，冲破这漫长黑暗的岁月。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时间来到3:07，今天第二个小时有谢震廷带他的最新专辑《爱丽丝》。 嗨，玛丽、马克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震廷。 听完这张 震廷， 对， 听完这张专辑之后呢，我觉得它的确是一张真的必须要从第一首开始听，听到最后一首，你就是要 follow 震廷的顺序来。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决定就是从我们的顺播，就是第一首会，如果时间来得及39分钟，可以把整张专辑播完的话，然后我们就边听边聊。那在一开始我们要让大家听这个开门曲第一首的时候，它其实算歌也算口白。那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听过你这张《爱丽丝》，要不要在听第一首之前，你要先讲一下 导聆？ 对对对，第一首 谢震廷名曲导聆， 里面是在说什么呢？那个词是从而来呢？那个口白是什么呢？这样？ 这张唱片叫做《爱丽丝》，Where Are We Going？ 嗯， 然后其实里面写了非常多关于亲子议题以及对爱的一些探讨，以及对家庭的一些题材这样子，对，然后第一首歌呢叫做《梦游仙境》，先知的仙，进化的境，然后其实那是我和我母亲重逢之后，我们一起写交换日记，其中他的一篇日记，然后把它做成第一首歌。 我有问题，什么叫重逢之后？ 因为在之前我跟母亲的关系，在原生家庭上面不是到特别顺遂，有一些些误解，或者是我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然后其实是我母亲在去年7月8月的时候被检测出来她罹患了癌症，然后我不得不要回去照顾母亲，对。然后也是因为 这样子有一点因祸得福，从一开始跟母亲的冲撞很激烈的争辩、 拉扯 冷战，到 现在因为 破冰和解、 然后修复关系， 然后对、我们修不好关系，现在把妈妈也接上台北住了、然后就是现在又真的就是从母子关系从修复好了，我们又团聚了，这个家回来了。 所以这个梦游仙境里面的话就真的是你妈妈写给你的。 对， 我们来听听梦游仙境。故事有点莫名其妙开始了，刚刚那个很听的时候觉得突然的很强烈的转折，就是还在口白，然后口白可能有点故意压的让你听的会有点模糊，然后你要去看的歌词，然后怎么突然到爱丽丝，这个转变是你故意要设计的吗？ 是的。 为什么会那么的跳，就是听了会觉得突然很突兀的感觉这样？ 我很喜欢那种反差很大的那种感觉，其实也像是、从一开始跟母亲的激烈争吵，然后到中间、破冰和解，然后最后相拥在一起、重逢这个母子关系、那这个故事就要从头开始讲起，然后这首歌现在在播的这首歌就叫做《爱丽丝》，然后英文的歌名就叫做1993，正好是我出生那一年，也是我母亲母难日那一年，对，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我跟我母亲的故事， 故事来到千禧年后的家门，他用夕阳的口吻道起眼里的黄昏，那个女人血泪交洒的笑容，她躺在瓷砖地上，手里抱着疑问，但是外头却只有这故事里那恐惧的人在哭着，他只能看着灯火灭了，并带着那几年的恨离开这，但他告诉我 说呢，郑婷来到现场，然后整个氛围好像拉到了深夜一样，大家会去听听说现在是晚上的感觉吗？明明现在是下午的3:13，这首《爱丽丝1993》，我再跳回刚刚那个梦游仙境好了，你说那个是你妈妈写给你的话，然后 对、 你是找谁哪一个女生来录这段话呢？ 我的伴侣也同时是我的另外一位爱丽丝，她叫张宇，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没有想过，我就真的让妈妈来录这一段 啊。我妈妈那个时候会害羞，对， 所以她有试录过吗？然后就是 有抓她去， 拍 MV， 对，然后妈妈也是一开始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子，嗯，对，但就是就看他舒服啦， 就是以他最舒服的状态就 对 了， 不要不要不要勉强他。 好，这首歌曲叫做《爱丽丝1993》，你说你出生那一年，然后专辑叫《爱丽丝》，然后刚刚有提到你的伴侣帮你录，他是另外一位爱丽丝，那到底爱丽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源自于我上一张唱片《查理》的延续，等于是第二部曲。 嗯， 对，然后同样都是来自，这个灵感跟创作来源跟题材其实都是来自一位我很喜欢的作家，他叫丹尼尔凯斯 （Daniel Kiss）， 他是24个比例的作者。 嗯， 但是他有另外一本著作是我更喜欢的，叫做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 嗯，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本小说的内容，它就是在讲述一个30几岁的智能障碍者，他的名字叫查理。 嗯， 对，他非常单纯善良纯真快乐。 嗯， 对，他在他的智能障碍的教育特教班，他的老师就叫做爱丽丝。 嗯， 对，那在这个书中呢，有一个声称可以增进人体智能的科学团队，然后他们急需要一个人体试验，这样做一个人体试验。那爱丽丝经由爱丽丝他的老师的推荐，查理就确凭中选了。 嗯， 然后查理他如愿以偿之后，他非常快速的非常非常急速的变成全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对，他的实验成功了，但是他却非常的非常的不快乐，他感受到所有的愤怒忧郁悲伤，以前大家对他的笑不是真的喜欢他的笑，是在嘲笑等等等等，还有他发觉了自己对爱丽丝对他之前的老师其实那个感情是有一点点像是男女情爱的那个， 有点像爱情那样， 有点像爱情。不幸的是，这个实验后来他失败了。这个实验失败之后，查理又慢慢退化成原本单纯、善良、天真的那个查理。 嗯， 对。然后整本书都是用日记的方式在写着，你就会看一开始错字连篇的查理， 嗯， 到他开始在谈论到一些哲学：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嗯， 对。然后他对感情或者是他自己或对这个世界， 嗯， 对，旁边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爱 丽丝。 对，那我看完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打动我，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这本1966年出版的小说，我觉得到现在还是非常经典，叫做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 嗯， 对， 你们在很多有空的时候就会想要重翻这本书吗？ 我看很多次这本书。对， 然后每次看都会带来不同的想法跟震撼。 嗯，然后我看完除了觉得跟自己从小参加可能星光的比赛， 嗯， 然后到现在一路的音乐路这样走来，我觉得自己的代入感很重。 嗯， 我觉得自己好像仿佛是那个查理。 嗯， 就是以前憧憬的我想要当一位歌手等等等等，到真的我进入了所谓的演艺圈。 嗯， 然后我看到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许多我从未料想过的一些现实状况。 嗯， 尤其都是在发生在我13到18岁这个人格塑造很重要的时期。 嗯， 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内我的个性跟人格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 嗯， 我的家庭也是。 嗯， 对，我周遭所有的一切，我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嗯， 所以就好像查理一样。 所以代入感就是你现在在面临查理，就是他变成很不开心的感觉。 就是那个查理可能不是智能障碍，就是假设把查理放在现在你身上，那个查理可能是爱唱歌，然后原本就是我就是爱唱歌， 单纯 很单纯。嗯，然后唱歌就可以给我快乐。可是呢，很快的就是那个超级星光大道那个平台，就是那一群就是那个科学计划。 嗯， 就让你瞬间的就是所有聚光灯打在你身上。yeah, 然后你成名了。 yeah, 可是现在想办法要回到那个音乐的那个单纯的感觉。 初衷其实他对有时候会有点困难。 嗯， 因为就是出社会之后要就是， 但你有想要回到那一个初衷的状态吗？ 我这张唱片我是制作人。 嗯， 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嗯， 对，我没有在 考虑市场不市场，他赚不赚钱，他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被多数听众接受怎么样 喜爱什么的。 No， 我就是这样有点任性，但对，这是我心中 我想做的音乐、嗯、然后对我对我做出来了、嗯、就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知音。 嗯， 嗯，这是一张非常诚实然后很诚恳的专辑，所以我在听的时候我就会振作，那个振作不是我要振作起来，是你会脊椎挺直的振作，就是你知道它是一个很认真的作品、 哦、你说侧耳聆听，你必须要用 认真的态度去听这一张专辑。 对对对对，不能分心，要很专注。虽然我们刚刚不知不觉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错过了第三首喧闹、 不会没关系， 但是我们来到第四首小星星我必须要说一开始因为小星星也是主打歌曲、嗯、然后如果我平常没有在follow 你的新闻的话，就是我只知道哦上一张查理发了，我现在等你第二张，我不知道你中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突然听到小星星就觉得说 干嘛 正廷怎么了吗。可是就是你开始听故事、嗯、然后你从第一首听到现在第四首小星星，你刚刚也听你介绍那么多，我觉得听众可以再听一次这个小星星，你会有不同的感觉。 我想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世界的虚假，多希望我能有一点力量，可以不需要再让自己去隐藏心里面那些慌张。我想知道明天在哪里，告诉我 郑廷的其他访问或是你自己聊天的介绍，你有说到就是爱，爱的本质是痛， 疼痛的 疼痛。 对， 那做这张这么充满你的爱的专辑，做这张专辑也很痛嘛，对你来说 痛，非常痛。因为当时我是在 我母亲刚好在住院、嗯、然后我是把整间录音室的器材搬去医院。 可以护理长没有跟你生气吗？ 所以就是单人房这样子、 原本要接那个心电图的电话拿掉插音箱有没有然后变成那个音就是心电图那个跳动是音频那个跳动 然后后来真的没办法工作啦、真的没办法工作，就是后来我还是得请看护、因为当时我必须要，因为老板有指示说 我有一个 deadline， 就是虽然让你很自由想做什么不可能市场没关系，但起码在期限前你要交出来， 是是，就是那时候有点蜡烛两头烧，一边要照顾母亲跟唱片的事情、对，然后刚好也是同时在跟母亲重新修复关系、然后那时候就整个 头脑要炸了， 疯狂的，我觉得也刚好就是都在这张唱片里面，那个情绪、当时的情感故事什么的跟整个过程都移植到唱片里面。 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很近耶、所以现在如果你上访问或是偶尔你重听这张专辑，应该每次听到哪边就很多画面，就是你知道那个情绪又很满会浮现。 是，我记得我第一天发那个爱丽丝的歌词 MV 上线的时候，之前都没事，但那天听着听着就整个就大哭了，对，我就觉得哇，这一路走来真的好不容易这样。 你大哭的时候旁边有人吗？ 没有，就偷偷的这样大哭， 就哭完就 找个角落 好这样子， 就好险好险有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我觉得其实也蛮疗愈的，对，虽然过程是疼痛 的，但是好像关关难过关关过，过了之后这些疼痛血泪又让我变得又更强壮一些，这样子。 我们现在到这首歌曲叫做《塑胶花》。塑胶花是在说什么故事呢？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吗？你真诚吗？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善良吗？真实吗？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其实都活在一个谎言里，就像是 Matrix 骇客任务一样，其实我们是活在 fantasy 里面、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或者是你快乐吗？你觉得善良是什么？对， 哇，刚刚这一串话应该攻击到不少现在正在上班的人都忽然停下了手边的键盘跟滑鼠，然后问这个问题问自己之后无心工作，只能请假回家 荆棘盛放的花蕊，怎么会受人 静碟放送， 刷新数位点播记录，横扫全球排行冠军雅莉安 娜。I should be a savage. Who would've thought it turned me to a savage? Rather be tied up with claws and not strings. Write my own checks like I write what I sing. My wrist, stop watching. My neck is frosty. Make big deposits. My gloss is popping.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drop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莱美最高荣耀肯定，2019首张最强大碟，未发片连续两首单曲抢先夺冠。全球86国排行同步冠军，雅莉安娜全新冠军大碟。环球，谢谢下一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英国阅兵 ，ready； 西班牙狂欢节 ，ready； 荷兰赏花 ，ready； 挪威极光 ，ready。 下一趟旅行，你准备好了吗？ 荷兰皇家航空准备好了，3月11日前预订欧洲精选航点，来回机票含税价只要22480元起，一起准备出发吧！详情请洽荷兰皇家航空或各大旅行社。 改变世界从自己开始，全球畅销书作家、幸福科学总裁大川隆法暌违10年再度来台演讲，以爱跨越憎恨。3月3日台北君悦酒店，给你爱的力量，名额有限，抢先报名，02-2719-9377。 各位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天地会乐团，为你们带来我们的专辑《摇滚不需要理由》的其中一首歌曲，歌名叫《解脱》。 我是艾怡良， 是成了雨，是最快毁灭自己的武器。没有小心，只有前进。布满着整体心才是最能成就完美的途径。流失吧生命，直到你终于停止了心。我用这一切没安心的死去，所有你死前的痕迹成了血的笔，统统都是证据。当人们终于开始可惜你无心留下的谜题，被世界的唾弃化，迎来到艺术家的假期。 能呼吸，暂时呼吸，深夜似的距离决定了是否更能成就美丽，放肆吧生命，只不过是笔下的一颗星。 4分，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有谢振廷带他的最新专辑《爱丽丝》。 Hello， 大家好，我是振廷。 然后尽可能的很想让大家听好听满这张专辑，然后听你好好说每一首歌的故事。 是， 刚刚私底下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也有聊到，是一个我也很想问的，就是 对 很多歌手或是创作人好了，他们都会说我要创作艺术，所以我要去体会生活，然后很多人就说我去流浪，我去旅行，我把自己放逐，然后什么的，反正就是我就要体验那种人生其他的感觉。然后当然你有体会过各式各样的人生，可是我看到那个资料想说什么，他去体会当游民的感觉，你真的去跟游民在一起，然后我又开始在想说你那个体会要到多深。你知道有的人会说我就体会看看嘛，我就跟着他旁边一天两天三天试试看的感觉， 像木曜四抄完这样子。 嗯，我 一日计划 一日计划这样。然后因为当然我只有看到新闻是带过，我不知道当时你到底在参与这样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是进到多深的情境当中。 当时我处在一个很迷惘的状态，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拿到金曲奖，对，然后有鉴于以前在星光爆红的那个情况，我原本以为我 hold 得住，拿到奖项之后会来的效应等等，但没有，那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两回事，对，所以我的判断失准了，失误了，对，我陷入了一个 lost 的状态，直到我开始投入一些公益的领域，才慢慢的找回，原来这是我活着的证明跟存在的价值。对，我看到家福基金会的那些孩子们的时候，然后再想想自己的过去，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帮上一点什么忙，这样子。对，可以，给这个世界再回馈一点 多一点。 对， 现在我们跳这首歌叫《余生》，然后爱这张专辑当中呢，很多歌就听到振廷的唱歌的方式，他可能前面有点呢喃比较轻柔，可是有时候中间会突然变得情绪很满，然后很有点崩溃的感觉。其实我《余生》从头到尾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轻轻柔柔的，然后我就仔细一看，想说，那我看余生在唱什么？结果他余生歌词就在想说，我的余生就只……反正那歌词是反的是非常非常绝望的，绝望的歌词，然后就是平铺直叙，我也不崩溃了，我也不呐喊了，余生就这样吧。就是 你知道，我之前看书，有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从悲伤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就快乐怎么来的？就没有悲伤，你怎么快乐？对啊，所以我觉得借由这些可能听起来 maybe 很沉重，或者是它有一点悲伤的元素等等的，但其实它最终它是充满希望。对， 所以是振廷是充满希望的，要跟大家强调。 是的，是的，我最后是我，这是我的经历的故事。我除了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以外，我也要很诚实的面对我的听众。对，因为我今天拿什么给这个世界，我知道这个世界就会拿什么东西回馈给我。对，凡事都是这样子，等价交换。我今天给你 100% 的真心没有关系，虽然代表着你有 100% 伤害我的权利，但没关系，我就还是给你，所以来吧。对， It's OK， 因为我知道爱的本质是疼痛的。对，所以 不怕，我不怕痛了，就是来，我痛没有关系，我知道这些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对。然后这首《余生》也是，其实，在跟《塑胶花》讲的有一点像，同样的主题，就是诚实面对自己这样子。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啊， 非常的难， 非常难呢、啊。因为好像之前看到一个研究报告说，好像十分钟之内一个人会讲好像八个谎言还是什么的。 真的吗？我刚刚十分钟就讲了，就讲八个。 我说一般的正常，可能大家在聊天或者是跟旁边邻居讲话的时候、嗯，对。 你是一个会讲谎言的人吗？你是一个会跟人家邻居见到你会跟邻居客套的人吗？ 我不客套哎、欸，所以我很导致。有时候很有点难相处，对，因为太直接了。但我现在在学习的是，我应该怎么样委婉的，再柔软一点，再委婉一点，让可能别人比较舒服。 所以，当你面对到那种客套的， 但不是谎言， 不是谎言，你可能宁愿会觉得我就沉默不说。 对。嗯，对。 那譬如说邻居，我今天住你隔壁，然后说，哎、嗯，嗨，谢正廷，哎，怎么样？最近过得好吗？ 差强人意 哈，怎么会这样呢？发生什么事啊？ 就一言难尽啊。对，你呢？你过得好吗？我就会把我 你很聪明哎、欸。你呢？你过来 不会轻易的说出哦、oh, ，I'm fine, thank you。 正廷，我真的过得很不好，你不知道我安好，对我就坏，我跟你讲哦，你刚来问到这啦，我就无聊哎，从都无人来啊，啊，传给你的吉他来， 不要紧，你也再来问到，我弹吉他给你听。 真的假的？我马上就去哦。 好啊，来，我们工作室刚成立，欢迎来玩。 但这个也是真心话，你才会说出口，就对了。 是的，嗯，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这样子。几乎 可以哦、嗯、 现在呢我们从余生到了不想再失去你 呀、yeah. 那这首歌要介绍一下吗？ 好啊，刚刚有提到说我在前些日子做了一些比较属于公益领域的事情、嗯、对，然后我也 公开的在社群平台上面跟大家出柜说，对，我是一位精神疾患者，我跟这个疾病共存、嗯、我跟忧郁症共存已经好一段时日，然后我是怎么样跟他相处、嗯、或者是怎么样让他臣服于我、嗯、对，我怎么样控制好我的情绪、嗯、以致不会让我 always 想到不好的事情、嗯、对，所以在我表态之后呢，也有说到一些可能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嗯、可能下至有国中生、嗯、上至可能有年过半百的大朋友大人、嗯、有些我们书信来往，有些我说你给我你的电话我打给你 你这样你会有接不完的电话、欸、这不是很可怕吗？ 但我也很诚实的跟大家说这个是能量的交换、嗯、对，我不会 always 都是太阳、嗯、所以但是我可以成为灯光，嗯，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写灯光那首歌、嗯、我不想做太阳，嗯，对，因为我没有人的 always 24小时是乐观开朗的、嗯、对，说我不行的时候我会跟你说、嗯、对，我现在不方便、嗯、对，但我可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觉得可以怎么做会更好。 但当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像你这样他就是很失控的时候呢，我知道你现在不行、嗯、那你什么时候行？你明天行吗？但我现在就真的是很需要你。 我不会，没有，我会说没有，我现在真的不行。嗯、然后 ，I'm sorry, but、嗯、就是你等我几天这样子、嗯，对，但我不会让他，还是要有一个界 限，他不会让你不会让他就是真的可 以，不要逾矩，不要逾矩，对，还是要有原则，嗯，对。但这首歌其实是写给一位比较，让我当时觉得很难受的一位听众，就是他是一个有一个非常美好前程，他即将去英国念书的一位女大生，但是他过不了情关。嗯，对，他在生前还在听我的歌。嗯，对，我猜他可能正在听《灯光》吧。嗯，对，然后总之他写下的遗书是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努力了。”嗯，对， 他曾经私讯过你，有跟你聊过，还是后来他有朋友把他的故事跟你说？ 没有，这件事情上了新闻，里面直接有提到我的名字，这样子。对，然后总之他在毕业典礼当天，他就一跃而下，他离开了。对，然后在《爱丽丝 Where Are We Going》这张唱片里面，有一个核心精神，就是我的身上活着你，你的身上活着我。对，我们的灵魂是永远共存的，我爱你。除了套用在我母亲或者我伴侣身上，他们都是我的爱丽丝之外，这位听众还有那些求救的朋友，或者是那些无私奉献自己、牺牲自己、奉献自己的爱的人，对我来说，他们都是爱丽丝。那这位听众，他离开了，那也表示有一部分的我也跟着没有了。所以这首歌叫做不想再失去你，但是英文的名字叫做 Losing Myself。对，对，我会好好的活着你，我要带着你好好的活下去。我不想再失去你了，我不想再失去我自己了。对，他是在跟自己做对话。我同时扮演着那一位听众和自己，还有那些一起奋战的那些朋友们。对，这首歌是献给我们的歌， 各位爱丽丝们 呀。 听完不想再失去你呢，下一首歌只有一分钟，叫做兔子洞，大家可以听一听。在这首歌里面他问了你哪些问题。哎呀，完蛋了，会有尴尬三秒钟。 你喜不 喜欢现在的自己？ 喜欢， 蛮喜欢自己的。 一直都不会讨厌自己。 我爱自己。 你认为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当主题， 我不知道。 带给人们快乐， 没有一个运转当中的一个小螺丝。 你觉得自己自由吗？ 我是百分之带 起。我希望有点自由。 心态上、心境上， 现在体制下都没有办法自由。 你的梦想是什么？ 唱歌，走到某一个， 想要去一个地球之外的地方。 没有梦想， 让这世界因为我一点点的改变。 有限的 坚强化为最大影响。 有意识的活在每个当下。 你最想到达的地方是哪里？ 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自由吗？但我想问郑婷，你觉得自由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刚刚看到了有听众留言说，可能看到之前的一周刊的新闻吧。我会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当一个聪明的乐听人， 不要被带风向， 对，牵着鼻子走。很多我们眼前所见的，其实那都不是真相。对，那我选择沉默，不代表说我默认那件事情。有时候沉默是保护双方最好的做法。对，好。回到刚刚提到说自由，我觉得有时候比方说有人讨厌我，我觉得这就是我行使自由的权利了。所以自由吗？我觉得还挺自由的。我就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 不知不觉呢，我们来到了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最想到达的地方。原本呢是郑婷已经拿好他的吉他，放好他的音箱啊，时间不够了就来不及，我也觉得非常的抱歉。 不会啊，不会。 就用这首歌跟大家说声再见。那有什么活动要再宣传一下的吗？ 大家可以上网或者是滑你的手机，但还是希望大家少低头啦。对，以前低头是谦卑嘛，现在低头大家都是为了看手机。对。就上网搜寻谢正廷的谢，谢正武的正，谢长廷的廷，对，谢正廷，不是谢正武，也不是谢长廷哦，是谢正廷。 那其实就是谢正廷的谢正就好啦， 谢正廷， 谢正武的谢正就好啦， 谢正武的谢正， 不是谢正武哦，也不是谢长廷，就是谢正廷。 你就点进去看，哎，怎么给爱丽丝那么差那么多内容呢？我们完全不懂的人这样。 对，其实就会有一些近期的活动啊，之后的一些计划，跟大家分享。 今天非常谢谢你跟我们聊这么多你的新专辑，谢 谢 你来， 谢谢马克和玛丽，还有大家，谢谢。 谁真的能无所谓？害怕失去，所以防备。我们只是人类， 时间真的有限，不如把握机会冒一次险。 是失速坠落的星体，感受到那无形的美丽。当我遇见上一秒的自己，才明白这份美丽来自于我心中的光。流行钢琴大师 VK 课十周年纪念专辑首播主打《光无尽坠落的美丽》。星辰，用指尖弹奏出属于你的小宇宙。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出国的旅客请注意，由高速公路开车进出桃园机场的交通动线要调整喽。从三月开始，接近第二航厦时，车道会缩减，并依出境、入境进行分流。请开车朋友们依照指标速线小心驾驶，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省时又方便。更多资讯，请上桃园机场官网查询。桃园机场公司关心您。 哎，媳妇儿啊， 爸， 我要去跑步喽。 爸，等一下，先看空气品质指标。 哦， 今天空气品质是橘色，对敏感族群不健康，去室内运动比较好啊。出门要戴口罩哦。 嘿嘿，媳妇儿好贴心啊。 哦，对了，老公， 嗯， 你有呼吸道疾病，外出要随身携带药物。 知道，你每天念我都会背了。 知道就好。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刷新数位点播记录，横扫全球排行冠军，无法超越新生代唯一天后亚历安娜环球。谢谢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UFO。 3:53，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嗨嗨，我是马克，大家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周末。也许很多人星期六还是要上班，但是 我最爱上班，你就这样跟自己讲，我最喜欢上班了，上班好快乐啊！ 也要快乐哦，你很棒。我们明天重播会见。 Yes Yes， 爱一直闪亮，来自于罗美玲。 湿了眼眶，你不在的天气装了开关。 到天亮就黑暗。我以为爱只善良，现在是一个人坚强，想念在手中展开变翅膀，我还动不动飞翔。我看见爱一直在闪亮，伤透的心改变了方向，只因这城市情歌太悲伤，才让一碗热汤红了眼眶。明是咖啡不加糖，怎么喝还是泪眼扬，你不在的天气装了开关，碰到天亮就黑暗。我以为爱一直闪亮，现在是一个人坚强。 音乐全主打。 迪士尼重金打造经典欢乐满人间续集，感动再现，爱满人间。 So maybe now the dish and my best spoon are playing hide and seek just behind the moon, waiting there until it's time to show. Spring is like that now.Far beneath the snow, hiding in the place where the lost things go. 格莱美奖、东尼奖、艾美奖传奇配乐大师操盘，艾米莉·布朗特、林曼努尔·米兰达携手主演主唱，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四项入围肯定。问鼎奥斯卡最佳配乐、最佳原创歌曲，请听环球《爱满人间》电影原声带。 Maybe on the moon, or maybe somewhere new. Maybe all you're missing lives inside of you. So when you need her touch.And loving gaze, gone but not forgotten is the perfect phrase. Smiling from a star that she makes glow, trust she's always there, watching as you grow. Find her in the place where the Lord.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改变世界从自己开始。全球畅销书作家、幸福科学总裁大川隆法，暌违十年再度来台演讲，以爱跨越憎恨。3月3日，台北君悦酒店，给你爱的力量。名额有限，抢先报名，02-2719-9377。 说性感慵懒主打失眠电影院第三张创作专辑一加一小于三新歌演唱会3月23日角落文创雅慕斯娱乐。 大家好，我是小树，主义 Voice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Street Voice 未来进行室。 New phone,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